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100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司法复核， 好，司法复核， 好，司法复核， 司法复核， 系呢件司法复核。 但我就覺得有少少諷刺咧，因為有啲人話而家解決呢個問題係應該係去司法覆核咧，好多呢啲人都以前講過咧，香港呢、這個係太多司法覆核。 但係行政長官就住呢件事咧，並冇打算去檢討行政會議嘅組成啦、佢嘅運作啦、同埋佢嘅委任。行會每一個決定咧，都係以大眾嘅利益為依歸嘅。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经涵、黄国同、周鹏。 5:12嘅时间，又开始咗我哋呢个叫做风波里的自由风。今日喺直播室咧，呢、這个自由风 自己报啦，黄国同 唔系你自己报，我介绍你出场啊，大老哥。嗱，你家咁靓仔，又唔着短裤啊，嗱，黄国同已经成为呢个自由风嘅。嘅台柱啊！突然間啊，真係犀利，真 係。 但我有建議啊，大灣應該加個《風波裡的自由風》嘅有 do 嘅版本。 點解咧？ 因為會等阿黃大狀喺佢發表同陳詞、表達佢嘅意見嘅時候，更加原汁原味。係啊，直接啲，原汁原味。 唔得啊！我哋要遵守呢個港管條例嘅，所以我哋唔受規管。 do 咗咪得咯？ 啊，咁啊，梗有黃國同啦。你唔好再話咩短期、長期嘅，冇得走噶啦！喂，啲一百行公義，講真話，咁你要好憐憫，你用好憐憫嘅精神，就要坐喺度坐一世噶啦，坐到啲一百執笠為止啦，大佬，最多係咁嘅。 邊個得閒邊個做？ 係啊，唔係邊個得閒邊個做？今晚就有周鵬，我哋監製周鵬，因為咧 唔係佢好忙嘅，大班我 族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 哇！呢個廖化都廖咗好耐㗎啦，其實鵬哥都 好多人唔識歷史㗎。其實廖化是猛將嚟㗎，呢句説話係錯㗎。OK， 族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 嗰時我記得打機好似佢個戰鬥力都有八十幾。 其實好多人咧都誤解咗㗎，即係將呢個説話咧就以為廖化就茄哩啡嚟嘅。其實如果大家有睇三國應該係嘛？ 係啊， 廖化唔係茄哩啡嚟嘅。OK， 咁啊有啦，今日有呢個周鵬咁啊。其他嗰啲人去咗边咧？咁啊， 避得 个避。吴志森咧就有嘢做，有 project， 咁啊，听日翻翻嚟噶啦。咁啊，听日冇办证咁翻翻嚟噶啦。 林伯翻嚟啦。 阿林伯听日又翻翻嚟啦，即系全部归队啦。咁啊，清咧就放假去台湾。嗱，李国能退休之后咧，一直都恰如其分嘅，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雖然他仍然是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他仍然在終審法院有個辦公室的、所有退休的大終審法院大法官 都仍然保持一個辦公室 在這個終審法院的、終審法院呢就來搬去這個原即本來的 立法會大樓， 其實這個立法會大樓之前就立法公大樓，其實再之前是 High Court 來的，嗰度咧，我哋細嗰度咧叫大閣樓。 係大閣樓。 咩叫大閣樓咧？就係大閣。係。咁點解叫大閣咧？有原因嘅，就所以吳康文就唔識嘢嘅。佢今日咧，吳康文咧就出嚟咧，當然還拖啦。我今朝都講咗，以後啊，李國能都冇好運行噶啦。今朝我都話今晚講講大公報，有個叫宋小莊嘅法學博士。人身攻擊李國能嘅，今日已經即刻開跑噶啦，晏晝跟一個接一個咯。嗱，范徐麗帝又出嚟啦，跟住吳康文今日又出嚟啦。我都話李國能冇運行噶，你睇到曾蔭權就知啦，冇運行噶。嗱，好使好用，你呢個林鄭月娥俾人哋鬧去買啲貴嘅凳，幾千蚊張凳我嚟做開會嘅 conference room 用，佢即刻咧，琴日去立法會就搬啊曾蔭權出嚟啦，去買兩張萬幾蚊嘅凳啊。 你說是否周強很厲害很用真的有什麼不行找周強被人罵找周強李國能以後下場可能很悲哀就會不停被這班左嘴攻擊吳康文是一個反佔中的座談會出現 我聽你說話你要加我要你幫我補充今天Robert Chow有沒有說話有沒有見他說話周庸啊所以就很厲害老爺一出就當然是郭文柱老爺但這裡真的要問王律師你讓我先說完你又說你叫我說話我叫你說我叫你問你Robert <笑>你說賣藥賣藥我們不賣假藥你就賣假藥吳康文當然大放厥詞當年有個叫烏維庸曾經笑過法官七匹紅衣就是假法吳康文今天就說李國能不知所謂根據基本法誰告訴你這個主權國 不可以推翻你終審法院的裁決他這樣說是對的其實是對的因為的而且確終審法院的裁決是人大常委可以通過釋法的他解釋立法原意所謂但問題是李國能沒有說不行李國能何時說不行李國能說基本法當然有權但不應該用 當法院裁決了就不應該用如果就打擊了在普通法之下的法庭的威信那個法治的精神他說應該在未判之前用他沒有說你不要用判了他叫終審法院是終極的終就不是中間的終除非將他改了現在我想我們都要改中間的終中間的終無所謂怎樣都行他又比而不倫 無緣無故台書物院出來說英年代香港上訴的書物院推翻香港法庭的裁決為什麼可以你這班港英餘業走狗勾結外國勢力現在就看小我們自己中國人你這班漢奸為什麼我們英國人做就行我們現在中國行使的主權不行錯到離譜為什麼當年我經常說大骨樓 那個叫High Court 那不是Court of Final Appeal 不是CFA 當年我們的終審法院不要說我們因為我香港英語業不過我香港出生的我現在準備拿回BNO了我現在告訴你我沒空去了但是當年的終審法院香港作為殖民的終審法院在英國的書物院那個就叫終審法院 但終審如果現在直到今天還有書物院在英國還未亡國翌日就被自由行的人買起英國另話當年你書物院判了英國英女王是君主立國英國還厲害他都不可以推翻書物院的裁決現在我們這個終審法院其實不是終審因為你有一把頭上有一把刀釋法權就在這個 這個人大常委但你不是每次都把他劈掉是擠在那裡備用其實李國能說了一句話那你這班人就輪流動他了現在可以聽聽法律意見其實大家真的留心聽聽李國能大法官所說的說話我是很刻意聽了兩次以上的接回大班所說在法律體系以前未回歸之前書物院 就是我們所謂的最終審判因為書物院除了香港之外所有英聯邦體系的國家都會去書物院所以在這件事方面其實我想吳先生所舉的例子是百分之一百是錯的比爾不倫另一方面來說我亦都是李大法官其實他是說得很清楚 他是說人大是有權釋法這是香港一國兩制下司法制度的一部分如果我不是 verbatim 一個字一個字call都差不多了都是九成 李立法官完全是沒有質疑或者否認人大釋法這個權利他甚至說了很清楚這個權是香港的司法制度裡面法制的一部分他是沒有說他有說什麼錯的事先需要犯罪需要吳康文先生需要是宋小莊先生不斷讚文去不斷追殺 你聽清楚你想清楚然後才說這句話香港是有一個很大的矛盾一方面我們基本法說得很清楚我們的終審法院是在香港但另一方面無可懷疑我們一定要承認我們的宗主國是中國宗主國是有權就回我們香港的小憲法基本法作出一個解釋 這個權力李大法官沒有質疑過他只是說你這個解釋權你想清楚你不要在終審庭審完之後你然後政府去申請作出一個解釋大家想想找個心想想香港政府是誰的兒子特區政府是上面所養的兒子兒子叫媽媽去解釋一件事 媽媽會怎樣解釋如果你是終審庭判了之後你尊重一下一國兩制尊重一下終審庭的地位你其實可以你不覺得不合數你可以經過立法去改法律或者行政會議去修改一些我們所說的程序或者policy但是你是去要求做釋法將終審庭的法律地位打散了 一國兩制是被世人看到在一個國家之下 我們法制政制是可以截然不同的 如果你們真的終審庭判完不合聽 而不是立法院改法律或者是行政方面去改的話而要求釋法你是完全毀了終審庭的地位這個是李大法官 所要求講的一件事而且李大法官也是有講得很清楚在很特別的情況之下你才去做這件事我們終審法庭不是不知道的你看看剛果那件判案終審庭自己要求人大釋法是講清楚什麼叫做國家是被豁免 State Immunity 是我們主動要求這樣做 但其他兩個我們講的釋法的我幾宗就應該是雙非和是居留權這兩個是終審庭做出判決還有一個是曾蔭權的任期是這個是終審庭做出合法的判斷之後你覺得不合聽你自己就去找老爸幫幫忙為什麼你不可以在別方面去做這些事呢我們憲制方面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我沒辦法宗主國是中國我一定要認你所以釋法權在你那裡但是你要慎用當我們是要求釋法權的時候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因為中國是大陸法系香港是普通法兩個觀點是截然不同范徐麗泰昨天你發言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這一點而你只是貿貿然地衝口而出 這是我們憲政的事,我們絕對有權,沒有人敢說沒有權 只是大家想看到一種風範 那個風範,如果你保皇黨和其他中國的法律界人士 你是真的想表彰一國兩制 你是讓世人看到兩制的存在 香港的法制,香港的政制 是可以容許到獨立生存的話 你只會贏得世人的尊重你濫用人大釋法你自己將我們所說的一國兩制踢到屎坑這個是你做出來的李大法官沒有說錯話他承認是有這個解釋的權力他只是要求你不要在我們所謂的終審法庭終審法庭判了案之後你去做這種態度你要回去罷到要求幫幫忙 你需要這樣做，而且你真的做，你的法官也是講得很清楚，是一個非常需要嚴峻的時候，你然後才去這樣說，他講錯什麼事，你為什麼要窮追猛打，你打的時候你的殺手，你的打手，你所謂那些不手，你有沒有想清楚別人有沒有講錯話，說一句就上頭。 說兩句我就走下海皮掛燈都差不多了，周鵬你還說走下海皮會怎樣？我江湖村走下海皮被人掉包袋<笑>但其實我覺得真是幾一脈相承，就是由六八九香港電視發牌，就是顧問報告出了他不看，就自己搬龍門，自己又有自己那一套，現在講人大釋法其實都是同樣是輸打贏要， 完全是六八九和上面是一脈相承，同一個鼻孔唞氣，搬龍門雙重標準，沒有準則，自己說了事。李國能究竟他講過什麼呢？其實我們都可以聽一下，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沒有講錯。人大常委是有權釋法，這個權是我們的法律制度 是一國兩制之下，問題就是何時應該行使這個權呢？經過這麼多年的經驗，我現在重複剛才說的話，我覺得香港和北京有共識，這個權在這裡是我們一國兩制法律制度的一部分，但是要非常特殊的情況才應該行使。 很清楚，大家聽到，北京都同意的，你人大有權釋法，我這句我一定要講清，他是講人大有權釋法，而且這個釋法是香港一國兩制之下司法制度的一部分，他只是乞求或者希望大家是尊重香港終審庭終審的地位，你不要在他判了之後不適合聽，你就回去叫老爸 幫忙手幫拖，這個釋法是牽涉到一個大的憲政問題，而且真的有個基本上大家視野方面是很不同，因為一個是大陸法系，一個是普通法系，兩個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不是說什麼時候用，這個是真的要坐下要談，有什麼準則呢？怎樣用，用多少，怎樣釋法，用什麼專家，什麼角度，有沒有坐下談過，白紙黑字寫到明 什麼情況發生才懂得釋法呢？不適合聽的時候才懂得釋法，對，輸了輸打贏要，現在永遠告訴中審法院的法官你懂得釋法，釋法就推翻你的決定，那就好像大陸法庭一樣，今天就已經開火了，左嘴的出來了，寫得這麼快，大公報有個資深評論員法學博士叫宋小莊， 他怎麼說呢？很過癮的，這位文叫慎思明辯，意思就是說很謹慎地想完之後才去駁你，但就一點都不明白，這是黑辯，如果不是親眼見到，又不是親耳聽到，又不是電視和其他媒體的報導， 這傢伙就說他不相信前終審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竟然會在一家跨國會計事務所的午餐會上和其後的記者採訪場合說了一些匪夷所思的說話。什麼匪夷所思呢？在熟悉普通法的法官律師和大律師看來，不論在職或不在職，都不大可能說出來有失水準的話。他夠膽現在說呢？ 一條link法律界說的話都不會好像李大法官那麼愚蠢認為沒有水平，那些link你收買到嘛。近來香港十分關注香港電視那件事，發牌事件，所以發牌作為第一個話題，我先動你先，先講香港電視，李國能，我跟你慢慢談，你昨天大逆不道，講了幾件事，哪幾件事觸動到你左嘴左狗神經呢？第一就關於釋法， 第二就關於佔中，第三就是司法覆核。 我現在什麼都不跟你說，我跟你說了香港電視司法覆核這件事，你覺得你聽著了，他說這個李國能講司法牌的問題不應該由法院來處理，因為李國能覺得奇怪，為什麼人有一方面覺得香港的司法覆核案太多，另一方面就以為由法院處理港事案件較為適合，他意思就是李國能大驚小怪， 我不喜歡人的司法覆核，我要司法覆核有什麼問題？這句很簡單解到，這叫做準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他說對李前大法官奇怪，他說這個寫稿這裏有，我免得叫他做博士，這個叫李宋小莊，寫手打手來的。近20年，世界上普通法 区的司法覆核案件的增长的确很快，连英国都考虑修例将司法覆核案件的诉讼时效由3个月缩到6个星期，但这不等于司法覆核的受案范围就缩小了，在香港对具体和抽象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就是适宜进行司法覆核的案件了。不会因为案件多， 原来受理的案件以后就不受理，更加不意味着原来由法院审理的案件改由立法会运用特权法去调查。这个人说的全部废话，可以不理了，他意思很简单，他都不是博你，绝对没有博自说自话，他讲自己对法律的看法，其实这个人讲得很清楚，他就司法复核的那个案件不是由你个人去判断的，很简单的。 那宗案件適不適合司法覆核，你有多少，你要法院申情，法院受理的那些就叫合理，法院不受理的那些就叫不合理，這是李國能說的，不是我說的。他說什麼呢？他只不過說諷刺，這個宋小莊就沒有解釋的，他為什麼以前經常罵人司法覆核的人自己有鼓勵人司法覆核呢？現在他說只不過是覺得諷刺而已，那就被這條宋小莊 上綱上線地罵他，我真的看不到他在說什麼，我一點都看不到。宋先生，我真的很簡單想問你一句，你說李法官說的話是有失水準，他說錯了什麼？他有哪句說錯？哪句說話沒有失準？是有哪句說話他說錯了？他簡直說明是，司法是我的香港司法制度下面的一部分。 你真是宋先生，你真是，上來吧，博個電話給他，談談吧，大家。他普通話的應該。沒有關係啦，大家一起談一談。可能不存在。接著就上綱上線了，這共產黨的上綱上線，懂得批判性文章，你學習就吧，你寫東西的。然後就說，或者他就知道的，你這個李國能，項莊舞劍自在沛公。 為什麼這樣說呢？他說李前大法官對港事的表態，即是關於司法覆核，只不過是賴的，即是項莊舞劍自在沛公。原來其實他對終審法庭港人在內地子女居港權的終審判決之後，收尾被全國人大常委釋法的評論，才是棄辱，即是說李國能深深不忿，因為當年 他就住那個什麼嘉玲那宗案，即是之後被釋法，那個就是1999年，他就覺得李國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你這個李國能深深不忿，所以乘機就搞事。接著面子問題雖然都重要，但都不應該車大炮，這個非常嚴重了，他現在罵李國能車大炮。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判決雖然糾正了司法解釋的錯誤，但沒有推翻到終審裁決。據這個判決披露了原告名單，當時涉案的分勝與類總計85人， 當中有不符合全國人大常委的釋法要求，但仍享有居港權的， 沒有一個人例外。 怎可以說釋法推翻了你終審裁決呢？ 前大法官就說李國能不尊重事實， 這是他感到極之詫異。這個不是的， 只是李大法官他是說釋法是限制在哪種情況之下 是有效。 他不是說都不用駁他你都不中計你中計中共共產黨計他現在說李國能心心不憤為了面子車大炮這個就我想全香港現在如果進行一個民意調查民意所歸都認為李國能的人格是不會車大炮不懂法律的人都知道的他就說為了面子即是這些小人咯。接著就說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對前案沒有追溯力但對後案就有約束力釋法之後不久審理的案件中終審法院判詞中明確表示要以全國人大常委對釋法為依歸這個沒有矛盾的我們尊重你李國能一直就尊重所以他現在就說最後還要說多幾句話才收貨。中審庭為什麼不主動提醒釋法？如果是這樣問題解決，為什麼你自己不去釋法？如果下下中審庭審我要釋法，我就說炒了法官去了。因為當你是要求釋法的時候，我們的官永遠在腦袋裡在想一件事，這個是我們特區內部的事務。永遠是我們自己去決定這個亦都是基本法寫得很清楚的一件事你不可以貿然去作出你的要求剛果事件是不同的我們剛果決定的時候我都不同意的我們是要想想我們所說的國家他所享受的因為我們不可以告一個國家因為他有自己一個sovereign <他>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是一個方面我們他有個immunity有個豁免的你不可以是因為那個就是馬道立的他就認為因為牽涉到一個國家的主權外交關係所以他就提請人大釋法這個主動的是一次的而且這個不是香港本身事務因為外交事務好了這傢伙李小莊最後呢 要刮李國能一巴才能離開他就說你終審法院你自己又不去提醒釋法判決前提醒釋法你就不用怕了他自己搞錯了應該檢討但李國能又不反思還要遷怒於人責怪全國人大常委會這是令人詫異之誤他說有五點詫異就被毒者參考搞到厲害到 兼與李前大法官相確地解釋李國能跟他吵架有失身份我跟他吵架也有失身份所以你說這些人所以李國能他出來說了一句公道說話說了幾句公道說話還最拿膽其中一個就是佔中他說佔中是公民抗命他都不說公民抗命他說香港人是有權去示威抗議的這是基本法給我們的權 但他真的犯法就拘捕他你只要依法辦事不要作出政治審裁不受政治影響就行了他不認為佔中現在提出佔中是犯法的所以現在李國能今次搞了這件事一就釋法叫人大不要隨便釋法諷刺第二就笑梁振英那班整班小子即是這些糧粉第三最慘你說你連佔中的立場都表態 死定了所以李國能沒有好運行的又排都沒有了所以就要找吳康民今天出來動他但其實有一件事除了這件事之外周柏今天還有什麼新聞今天當然是范徐麗泰又出來有講這些人大釋法全部撲出來接著有些繼續跟進 審計署的報告我們昨天也有談亦都那個Bonnie這位妹妹繼續都成為新聞焦點昨天我們也要找她封煙為什麼香港現在搞到立立亂我們D100有一個行動現在網上的網友搞了一個萬千色機賀台慶 我們也有份搞的但現在我們在搞的不是這件事搞陳百祥因為這個陳百祥他現在越玩越大跪回家初出就跪回家現在不是了他說你們那麼過癮玩萬千色機賀台慶跪去北京我跟他玩一局勁的我死鬼了他 反正都是玩一局死他，於是有網民因為所謂收視調查幾點幾點決定了在香港800個家庭裡面的電視機，電視機裡面裝了一個黑盒，調查公司幫你，接著給你一個remote 你看電視的習慣就全部記錄了，從而統計出幾多點，6萬人就1點，如果10萬人看，如果60萬人看就10點，有120萬人看20點，有300萬人看就厲害了，即是你怎樣，如果有80萬人看就30點了，所以呢 這個盒子很重要，所以在網上有人說我們都有說，我們昨天都說了，就說你找了800個人出來，他們全部刪了那個remote就是零點了，就不理你香港有多少人在看電視，所以最好就找到這800人，如果這800人就異告奮勇行公義的，麻煩你過期出來，就告訴TVB我們刪機，如果你不叫Nick道歉，這個就我認為，第一TVB要道歉。 第二要懲罰Nick，因為他現在在侮辱看電視的觀眾，即是在侮辱無線電視米飯班主，那你要是就懲罰他，有什麼懲罰最好，就不讓他主持這兩個節目，那就皆大歡喜啦，但是沒用的，因為你找那800個人的時間你找不到的，找到人家未必會做，人家也不會做，他也都不會跟你玩。 有什麼質素，難聽說香港人最近說質素跟他說公義，怕沒有公義說，說質素，所以我現在倒回頭，因為TVB為什麼厲害得這麼囂張，第一就知道因為用這個黑盒計算，你幾多人關機都沒用，計不到出來，第二件事，他也知道香港人是自骨頭，有電視給你看就看，說那麼多話做什麼，對嗎？ 第三件事，他就知道他自己在TVB已經是皇親國戚， 即是所謂裙帶關係，有陳國強撐他，他未經過， okay? 所以就變本加厲。現在我們有什麼做法呢？現在我們想怎樣呢？我們擔心是無聊，收視調查是中央電視台旗下公司做的。不是的，因為每年都會招標的。 AC Nelson 什麼時候給中央電視台買，我真的不知道，AC Nelson很久的公司，我都用過它的，特地說你想怎樣，我的D100想怎樣呢，你的腦子經常這麼突然間有秒動上秒下，很影響的，你知不知道駕駛車被人駕駛到以為抄牌，我們就很簡單，我們快要上載 一封信，一本樣板信，全部將這封信，大家將它影印了也好，download了也好， 電郵、fax 打電話，我們會給那些贊助，每日都廣告商，這兩個節目的贊助廣告商名單出來，大家就發這封信給廣告商，就告訴你有這樣的情形出現，在網上有它的萬千色機賀台慶， 第二件事是拉興了一些群眾，所以你贊助這些節目就得不償失，霸賣你的產品，不用的，不要這麼激，因為他們都是受害人，即是叫他們通知作為客戶，以客戶的身份通知無線電視，麻煩你做些事，因為影響我相遇，如果那個節目好看的，你去贊助的，很多人看了就覺得很舒服，會幫襯你的產品。 但是那些節目看也很不舒服，你人不安的，浪費為奸，你去贊助他對你的商譽無益，第二一定收不到廣告效益，不如倒錢到鹹水海，不如捐去給菲律賓好過了，對吧？所以因為這個理由，我們現在就會把這本樣板信上去，大家最緊要廣傳，給這些贊助客戶，告訴他們群眾的力量，對這些節目的反感，對吧？對，你的構思 幾時都對的，那你不用客氣，你又找人說的，你有什麼想說的，你有沒有去過寶釣，以前你好像跟我去過一次台灣，是啊，那次有沒有去的，你好像有去的，我記得你就跟我去的，那次是直接去到釣魚台， 你有沒有落船的，你有落船的， 有，我有落船的， 你坐哪架船啊，那次， 我那次是跟長毛 是同船的 寄相思我是很掛念你們的兩個同學男生來的有沒有吐啊？去釣魚台那時候浪很厲害，不是，因為我們坐飛機去的，去到高雄，如果你在香港去就很嚴重，去到高雄之後我們就坐台灣那時候百多十一齊出的，很厲害的，在台灣高雄的釣魚台也很大浪的。 不過就好過你在香港去高雄，咬了幾次，去釣魚台。當時他就跟長毛那艘船，當時華叔就是總指揮，華叔最擔心一件事是甚麼呢，又說一些秘密給你聽，當時長毛還未做立法會議員，就很擔心長毛不聽話，因為為甚麼呢，我們要有紀律的，每艘船有個船長，就不准人落水。 說到明白,不准你自己說,跳下去就游去,很擔心長毛不聽話,找黃國彤看著他,你應該是船長,看情況,你有兩個學生加長毛,當然你是船長,沒理由讓學生做船長,當然不會被長毛,我跟劉千成,華叔,我們三個負責後援,所以我們就沒有去。 我們是怎樣呢?我們負責做什麼話給邵偉陸頂,我們上了九份,三上邊。另外有些秘密來說一下,當年令我羅袖,現在就巴閉了,現在叫羅堪袖,第一袖,第二樣東西,現在就是這個保釣號,這個啟風二號的船長。當年他又是做一艇的船長,你猜他跟誰一起呢?他就跟黃秋生,他跟黃秋生做一艘船,羅堪袖就是船長,就隔隔其實艇來的,但問題呢,就身邊回來叫,因為為什麼呢?因為黃秋生不聽話,他自己要跳下去。羅袖不准跳下去,是要跳下去,回來就罵你,這班人不是玻璃,就搞運動的,你知道黃秋生很生氣的,發了爛渣,很過癮的,身邊回來都有打電話來風波,我們當然罵他,他罵我們,大家罵,當然罵,現在沒事了,大家一路有幾,這些就往事了,但今天啟風號又出海好像,是吧 在船之中其實有一隻兩隻是快船來的那兩隻快船當我們逼近釣魚台的時候它就會衝出來了大概在半夜三點鐘我起床我起床就屙尿坦白說但我一趕出船艙整個人吐了因為整天是乾得很厲害所有日本仔的船即是深夜三點是直接圍到過來是乾了我直接傻了 然後傻了的話當然是伸長毛一腳一腳伸過去不行啊外面很乾啊長毛還沒睡醒搖一下搖一下頭動他我也不知道什麼動總之動他連同學生一起起床但是日本仔船是很賤的 它是大船來的所有都是軍艦軍艦是比我們所坐的漁船是大成最少50倍它是自衛隊那些幾十米長的它是用燈照著你有沒有直升機上面盤有但你看不到因為整天天光曬很光然後它是在你的細船前面是一米前轉彎 我想在國際海事條例是很簡單的一件事快船讓慢船大船讓細船你是這樣搞起浪來說其實整艘所謂的吊船是搖得吊機船很小是搖得很緊要就是駕船那位船長台灣船長他不是怎樣肯走他不向前的那時候已經是逼近釣魚台他不向前的那我又跟阿曹某說大家夾錢跟他說走啊試一下走有東西走啊大哥你去吧去國家後來我們回到台灣回到台灣然後住酒店在台北的時候是晚上被的士圍都很緊要 那時候應該我相信是民進黨的士我告訴你為什麼我們住在徐亨那間酒店那間叫做很出名的台灣其中一間老酒店三星老酒店問題完全是因為我的問題 這麼多年之後你終於說話其實很多人都知道我偷運了兩 好多支五星旗入境那五星旗我不上船我責任就帶五星旗去台灣但那時帶五星旗去台灣拘捕的很嚴重沒有人帶我帶誰帶誰做的很簡單的很重要的你忍不住找不到五星旗臨時買不到大致終於託人找了中聯辦找了這班五星旗回來 我拿了去交給保釣勇士其中一架快艇就是黃浩南肥仔他們唯一一次當年最近一次牛上了釣魚袋插了一支五星旗和一支國民旗 插了兩支旗一支是國民黨一支是中華民國旗一支是中華民共和國五星旗那班民進黨當然是慶啦你真的插五星旗圍了那間酒店扔雞蛋很厲害那些叫我的的士是很多的我下去大堂看看我看完之後我真的見到很多的士我立刻回上去上面回上去上面 隔壁房是黃秋生兄我就拼命敲門不行啊黃秋生不行啊不停敲很過癮的黃秋生我告訴你敲了差不多三四分鐘他開一點門然後突出來看看什麼事下面被人圍了很厲害我知道然後他在後面手後面就拿著一把餐刀 有沒有上來啊？很頂癮的，真的。有沒有上來先？附近有沒有人啊？入氣。原來我明白，原來他大哥在找架撐，他手後拿著餐刀仔，有沒有？關不得這麼久敲門。自此之後，我和黃兄都是論交了。很過癮的人我想不到周圍找東西找了一把餐刀仔拿手然後真的開一點門找個身頂住門伸一點頭出來有沒有上來先很叮噹但是那時大班是在酒店圍的時候那後來怎樣呢終於有什麼事呢就我和劉千石兩個頂硬上就走出去見他們你下去談判我的事到了<笑> 所以這件事是他的妄言為何我和黃國和罵交如果他上了這艘船我現在和保釣反了面子我一直支持了他們這麼多年出錢出力的都不用說了我反面人一會兒就簽了劉夢雄昨天劉夢雄又去演戲了又去船又經三十萬這些錢不能要所以我說如果你上了這艘船 我就不理你了不是為了你呢你做節目你可以告架但你上了一艘賊船我就不理你你怎麼可以跟劉夢雄這些人黏在一起呢牛你們不可以沒有錢做人也要有志氣我不知道這件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劉夢雄什麼料才行我不是因為他現在有官非那些東西也不是因為六八九的問題劉夢雄當年大哥他是操控著 這個就是因為牛這班人向錢看老友都要罵我是跟他知道的以後你們不要跟我說保釣的事情劉夢雄就操控了這個保釣因為他出錢給了很多錢三百多萬給了很多錢你得回來的十倍奉還你為什麼他真的跟中聯辦說他怎麼騙了政協回來做 外國行為就是因為我控制到牛就是和這班保釣維穩了我搞定他們我喜歡他們出又行不出又行總之我不會讓他出到船的所以這麼多年給這麼多錢沒有一次出到海的當然啦他在那裡玩東西他就是因為這樣弄了政協回來做我想告訴你他們不聽我話通常是拜完神黏完燒豬之後接著就出不了船了你知不知道問題就是因為劉夢雄借他們上位我拆穿了你了你還去要他的錢跟著呢 人家現在上法庭他兩個好像左右互發好像黃喜幫陳兆雲拿遮這樣擔遮你明白嗎今次又被劉夢雄過橋大哥是不是人來的所以我不理你所以幸好黃國彤就不要說烏合霧去到你要不然我就罵你黃國彤我覺得人生有個喜有個結我想是 去多一次了解深結星期一打電話給我然後說先生上船了我早說我請假實在周鵬真的很慘因為怎麼找人頂呢有些事情一個答應就是一個承諾做人的事情所以而且他們說那時候去南海 我不知道計劃是否真的會去釣魚號找到了現在我們找到羅就美因為找到羅就找到其他保釣人問他的船去了哪裡跟我們報道牛找牛有沒有去這次牛好像照原定的計劃應該就是我不覺得他說是去的即是不去的那大衛牛就行了說回這個還有少少時間講講這個阿叻怎麼說 他就說什麼呢你要有巴閉了你知不知道他真的吵架了他說那800人傻的網民叫他做就做那我們所有的公安就不用做事了網民每天都說推翻政府了每天都說特首不好了那每天都要下台什麼公安不用做事即是意思說如果網民有這樣的力就不用公安了如果網這麼有力大家挑戰你們網這麼有力呢 司法覆核但我覺得有少少諷刺因為有些人說現在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是去司法覆核很多這些人都以前說過 香港是太多司法覆核。 但行政長官就著這件事並沒有打算去檢討行政會議的組成、運作和委任。行會每一個決定都是以大眾的利益為依歸。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 暫時不要動這個Alex，這個交人待會對付他。電話旁邊就有羅宙，羅宙你好。宙哥好。 黃國彤啊，本來下你的船的。我本來想算的。我不讓他上，另外還有一個叫周鵬，現在船在哪裡啊？ 現在我們在南灣半島過了那個黑過頭對開一海里。大哥，你連公海出不到啊？我現在還在我們附近，你連數碼港都未到，大哥。那為什麼公海呢？我說你到位置就在北緯22.14 東京1.4.16，證明你有牌的，你懂得。可以兜過來我們這裡探望我們。你不如駛過來數碼港打招呼吧。如果走到行過數碼港，幫他打個招呼吧。插枝 一百旗先。那你現在船為什麼船行不到啊？現在海事處又不是要我們停在這裡。 在海中間又不可以下樓，又不可以開船，但他又不理我，我就說他根本就是草菅人命。那就召開吧。在船，我就報警了，報警了，警隊已經通知我，他們只是要求要我們停船，所以我就停了船，停了船之後海事處就不理了。 不過海事處就是全香港最荒謬的部門，大家知道南丫島海難就知道所有責任都歸海事處。如果好像保釣號這麼嚴謹的工作就不會有南丫海難。如果他一直對所有船隻的管理好像在風耀那樣就不會有南丫島的海難的事件。昨天他們來到他們可以做什麼呢？ 之前我們的同事做過什麼是不對的，我不理的，不知道的。現在我說你不對就是你不對。哇，那變成人質，即是我駕車給警察截住，我有牌的，對不起，你以前考那些牌我不算數的。你磅水給我，我給你一個牌，即是以前那些警察，警察應該有這個公權力的，是有責任的。那為什麼你不開船？為什麼你做錯事？我問你為什麼現在不開船？ 他要指令我們停船，你理得他而已，你公民抗命嘛，你未聽過一樣叫公民抗命嘛。我們當然知道公民抗命啦，問題就是說我們現在，我們一個一等良民來的。 什麼一等良民就不會跟阿劉夢雄黏在一起啊，哎呀，你不如開船吧，不如。不要理他，走吧。所以我們就跟他停船咯，如果不，今天早我們停慢一點，因為我在海中間那裡。 撞大我說排車這艘山先停，他立刻就叫水警，那些山貓走上來就說我們不聽從指示，他就會出一張傳票給我。聽不到啊，所以海事處是一個最不顧人民生命的執法部門來的。就哥，其實是啊，就哥，因為我在那裡船就撞，撞到動力，他又不理。 水警不理海事處不理，只是叫我們停船。就哥，他叫你停船不是叫你熄機，你應該副駕駛應該在行。我們走好慢，他都要停船。 但你應該開機頂住的，頂浪的。如果不是，你沒有動力很差。我們船是會走，但是有開機，但是船是沒有前進的。 即是你off波啦，即是我們所說的。教唆你公民抗命的，你現在開船不要理。不是，教唆公民抗命。 你開船啦。跟你落船呢，有個律師在那牙尖嘴裡可以跟你說。不是，你現在直接開船啊，你說你告訴你要埋數碼港啊，你要找我啊。 你絕對可以在港裡走，你明不明？我不明白，有人用槍指著你，我打個電話，那個叫廖漢中的廖漢哥的海事處長，但他那個筆別號叫廖漢奸。不是，你說這些都沒用，我意思是為何你不開船，一般人找槍指著你，他現在不讓我們開船，現在交通 大到你要你停車你停不停嗎不是看有沒有道理但我試過的我朋友走到安全的地方我才停的就哥其實這個不是說他停車這個比喻是差的因為在海上我們一定要保持動力其實你現在真的你off波的話你都在走五knot 他要前少少少地按如果你有法例這樣我就可以不是我現在告訴你就哥你很容易說你說我是船長我覺得船的安危是很大的問題我熬得很緊要那我一定要向前壓因為你有個動力你才可以頂浪喂我有條給你就哥 我現在有你的經緯我現在打狗狗狗找一個直升機來救你這一船就是桶我已經打了狗狗狗你不是啊你要叫十字車找直升機來我們不虛報的你不讓埋我那十字車怎麼來救你這條條你可以這樣做不是你是不是肚子痛我現在問你逐樣問你有沒有人有急症這是關鍵班哥引導的事 你有沒有急症現在有沒有暈有沒有心臟病有沒有血壓高 如果有我盡我市民的責任 我就打999 有沒有人暈倒有沒有人暈倒我們離開大約是30米左右有沒有人暈倒還是指示我們平時沒有沒有人暈倒我怎會報警大哥我是不是被虛報 你報什麼我現在告訴你船有沒有人健康不適嘔吐可能有人暈了我在問你人有誰身體不舒服有沒有見到一個躺在那裡不出聲現在躺在那裡那你真是搞的大哥我懷疑你演戲<笑> 我幫你報案找直升機來救你你又不肯開船你現在有急事你開船來掃碼港有碼頭在那裡麻煩你聽聽他說話了你聽聽到嗎你有沒有大聲說啊有我們都說你告訴你現在有人身體不適需要埋岸請救 我知道我這個我會懂做的啦有人不是這樣我就懂做的啦如果你暈了打電話999就叫我來救援你說在海中心當然問你為什麼不埋岸你說海事處不給不是啊你要明白你報什麼岸你說有人不給你開船人家不理你我告訴你如果你的船我那名如果我現在在教唆如果你的船有人暈了有身體不適那你打999就要叫白車 接著那個姐姐又問你或者哥哥問你你在海中心我怎麼call白車來啊那你為什麼不埋岸你說海事處不讓我埋岸現在有人暈了沒有啊快打暈的人在不跟你說了總之現在就糟糕了他說了你現在你跟我講什麼但我現在要跟海事處講我現在他又說我們快要離開香港水上我們沒有啊我現在想不想看一部電影有沒有看過戲叫做海上半變那些有沒有人夾船來的不用了周哥其實很簡單的 因為你是船長和大計都在船裡他不可以說你快要離開香港水域你現在不是這樣做那你現在你就一路繞著那條航線你在我們所說的蒲台、南丫那內部的內那裡進去你照樣走但你是無需要停船的你是 你上到任何法庭都對的 你扮有我信過的我告訴你怎知道是不是去幫誰劉夢熊在玩東西我怎知道大哥因為有劉夢熊在這裡就沒有公信力了怎麼可以傳因為我都不明白因為我知道槍指著你你現在不是在做戲你經常說你扮有好在你沒有去你知道是不是你激氣你現在船那裡可能你半邊你搶了那個換軚你真是不要說這扮有了說回那個了這個聰明公然跟網民是不是叫挑機 可不可以這樣叫我不認識這些新語言叫什麼廖人赤秋不是叫挑機挑機為什麼沒有人認識原來我以為你周鵬很厲害原來你都是這麼老的總之是我很老的現在很簡單的現在陳百祥就說就著這個叫做萬家式機台慶他就有這樣的說法那800人為什麼無端端拿800人出來說呢就是因為 有800人家裡有個黑盒的裝了就用來記錄著你看什麼台就決定有多點數的他說你現在叫那800人關機你那班人傻的嗎第一他就說你不可能的我都同意但第二件事他說你網民叫他做的就做的了即是說你上網的人是白癡的你以為你什麼人啊那我們所有的公安不用做事了原來公安是他的我現在才知道 我們香港沒有公安有警察所以說這個是不是阻止你的你說這是不是衰人你這個職業他說香港沒有警察沒有皇家警察沒有香港警察都說而已他說我們所有的公安不用做呢做吧意思就是如果網民作事就不用有公安了然後他就說你的網民每天都說要推翻政府的了每天都說特首不好的了那是不是每天都要下台啊 如果網真是這麼有力的話如果網真是這麼有力的話他們得了你以為你是馬雲嗎你以為你是馬化騰嗎你拿著電腦上網你很厲害你又不是馬雲又不是馬化騰他說如果當晚的收視得兩三點我現在跟你說我不止跪回家死了去不死都沒用 如果我表演得那兩三點那我問你你氣不氣憤大班我想有一件事求證你可不可以真的鑑定了這個是Lego的他是報紙賣了這段訊息是的沒有假的他正中前設伏但是每人有每人的不同言論但是你為什麼要說我們的公安死了根本是 絕對跟香港拉不到任何關係莫非他正正入了中國籍所以他就說我們有公安不是證明他已經當自己是大陸人我們這些看電視的人這樣的東西都看都有二三十點的死了他吧我都說叫這班人看他這些人我說我不看的很簡單被人這樣侮辱就是一個觀眾你看來做什麼所以很簡單現在最好就是用什麼力量消費者力量<笑> 跟那些贊助商說這麼簡單說回公安就對了說回這次三中全會就是要整個國安會整個KGB模式的國安會全名叫國家安全委員會蘋果那天就弄了一件事說香港人大件事大件事跟著就被人動然後就說如果你不是犯法 你怎麼驚呢如果你不是顛覆你怎麼驚你驚什麼國安為持國家安全匯有責你驚什麼才行那今天有很多評論的包括有林恆子有蘋果有大公文匯我們將它整合了還有盧浩榮大家可以聽到一些不同的意見有文匯大公的意見即是說驚什麼怎麼驚你安分守己的人怎麼驚呢 夜半敲門也不驚但大班我一定要說顛覆不是一個法律字眼所以在我們普通法下面我們有叛國我們是沒有顛覆的所以我們為什麼23條立法的時候我們是這麼反抗因為它是帶入了很多名詞那些名詞 不是我们普通法体系是了解的名词，全世界都有叛国，是一定有，你放诸四海皆准，但是煽动和颠覆是一个很主观形态的事，很subjective，危害国家安全，是一个会是很危险的一个定义，在这方面来讲 我们要很审慎去处理这件事。苹果日报评论讲到，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告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最令香港人担心的就是国安会会将处理港澳和台湾事务的官员纳入架构之内，变相令国安会职权涵盖港澳事务。 要知道，国家安全很容易成为收紧钳制公民自由和权利的藉口。 2003年50万人上街反对就基本法23条立法， 就是要防止特区政府制定恶法侵损市民的言论、集会、新闻自由。现在中共最高层成立国安会， 明正言顺将港澳台列入职权范围，意味着国安会属下的部门和人员将会在港澳地区大展拳脚，搜集情报，并可能特别针对一些向来被视为眼中钉的组织、政党、议员和学者进行监听，又或者是某些政治行动，好似和平占中、七一大游行搞分化破坏。 这些不是令香港的自由空间、令香港人的公民权利蒙上极大的阴影吗？ 中共是个控制压倒一切的专权政体， 他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只会更肆无忌惮，损害公民自由， 更加无孔不入地渗透社会各阶层， 只有更可怕。 不过文汇报的社评就说， 不破坏国家安全就何必紧张呢？ 他说在香港有反对派喉舌对这次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感到紧张，声称中共成立国安会大祸了。这种紧张和反对派竭力反对按照基本法第23条要求为国家安全立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西方反华势力一直企图将香港变为颠覆中国政府对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桥头堡和基地，而香港某些反对派势力和他密切配合， 在香港掀起一波又一波反中乱港的政治风波，随着特首普选临近，西方反华势力和反对派就加紧了抢夺香港管治权，将香港变为独立政治实体的行动。有反对派势力勾结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协助，是策动占中， 这些都是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香港有人对设立国安会表示紧张，讲明了他们就是威胁和破坏中国国家安全的势力，这个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之后的工作是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大公报就讲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是国家发展所必须的， 也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福祉的所在，而根据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有关规定，好似国防外交一样，国家安全和港澳两个特区都是由中央负责，是法理之必然。可笑的是，乱港传媒苹果日报和占中发起人陈建文、李卓人对国安会的成立好似如临大敌，说什么港人大祸了， 香港市民都是爱国爱港和守法的，对国家安全只有维护之心，而缺无伤害之理，更加没有忧虑畏惧的必要。不过长期抗中乱港，美国汇款源源存入户口的苹果日报，对国安委之次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都是可以理解的。 林鄭子专栏有部分内容都涉及到有关国安会成立和香港的关系。他说，今次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若干论者就指出，他的实权包括香港。就好像讲到过去，中共是不理会香港会不会变成所谓反共基地。其实香港的安全问题一早已经被中共高度关注，并且早已经在他的牢牢掌握当中。换句话说，有没有国安委 中共都有能力、有辦法保證香港不會對國家安全造成負面影響。這個時候決定成立醞釀多年的國安委，他的目的顯然是集中力量打擊內地和防止外來的恐怖活動。 上個月底天安門毛主席巨像之前自殺汽車導致多人傷亡。 這個月4日 公安部長郭聲坤公開指出反恐工作極迫切和重要，就是國安委的催生劑，整治香港不需要勞煩國安委，香港人可以少安無躁。是，周鵬，大班就吞泡閃了，又得我們兩位自生自滅。 我們繼續講回他開了的話題，國安委。剛才聽了一些評述，其實國安委開宗明義應該是講國家的安全。我們香港，我自己又覺得我們怎樣都不會去到這個地步。很多時候我自己會看回 近期國內真的剛才有說的，我們天安門事件有那些車衝進去和自焚，亦都是有炸彈爆炸。這些恐怖行為我自己覺得不理你後面的動機是多高尚，恐怖行為始終是應該是法治的，是不可容忍的。可能是國安委針對的會是新疆 或者是西藏那方面是多過我們香港，所以未是真的去到大家會擔心的地步呢，我覺得我們真的wait and see，看清楚一點。整個十八大三中內部會議開完，其實可能大家就忽視了今次會議的首先的重點，其實大家談的是經濟的改革。 中國領導人是講經濟改革，從這幾天的股市的走勢已經知道，因為大家看到沒有新竅。其實中國經濟某程度就像一隻大笨象踩單車，如果它不繼續向前走，大家知道大笨象如果一停就會跌低。就是看到這次十八大三中就沒有一些新的經濟改革，國企或者是他們所說的權貴政治、大型國企太子黨那些壟斷的 似乎是否好像香港人緊張了，我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因為他設立了，你然後就自己對號入座，是沒有這個需要，我們又佔中，我們又公民抗命，我們又爭取民主公民抗命，只是一種很和平的理性的表達。我相信北大人都會理解這方面，反而我自己看到就是天安門的車撞他，然後自焚或者炸彈的爆炸，這些行為是很多時候會引起所謂的國安委這些情況。我們大家回想一下 美國的監聽是由何時開始的？是由你911以後，當你是恐怖行動，你是做了的話，你一定會引起一個很重大的迴響，變成美國的監聽，連自己的盟友都監聽，這些是由911恐怖行動催生出來的。在這方面來說，我可以代表我們香港人說，我們絕對是反對暴力， 但是我們一定會依法去爭取我們的權益，不理你是所謂的佔中也好，我們的遊行示威也好，50萬人上街，大家有沒有看過一丁點兒的暴力？大家只是在銅鑼灣那裡等，我都塞了兩個多小時，但是一點怨言都沒有，只有大家微笑一下。 這種和平的理性行為，你北大人你害怕的是什麼？還有北京真的不是太了解香港，說回再早應該第一次的七一大遊行，2003、2004年那時，我都還記得那時說的是30多度高溫，香港人塞在銅鑼灣一帶， 一聲都不出沒有出中暑搞出人命真的可能北京收封收得不太準確還有這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有些人說很多吹風吹出來習近平想習權於一身但出來國安委的架構職能是隸屬哪一個部門究竟是他是屬於中共黨底下的一個組織抑或是在國務院下的一個法定機構但如果是他在國務院下的一個機構他是屬於哪一個級別呢亦都是要經過人大的通過才可以成立一個這樣的架構但到現在這一刻還是好像還未很清晰還有剛才黃律師你剛才說金水門橋北京的恐怖襲擊其實都頗悲哀的 之前很多分析都說中共整家人在裡面死了好像是先生加上他的媽媽和老婆我一聽到這個消息我在裡面一直懇求不要證明開車的人的父親是被中共迫了我很害怕這件事千萬不要有這些仇怨的心態 說到明白了他已經聞到糯味其實美國也有很多分析都說恐怖襲擊或者個人恐怖主義其實他知道是杜絕不了的但他也不應該是容忍的全世界都不容忍的他其實很想將這種行為局限只是在新疆內部發生但今次北京這個事件挑動到中共的神經線竟然我們控制不到他們去出到新疆而去到北京去搞事這個我不知道會不會是觸發點令到他們重新去思考那種所謂反恐的政策但你明顯看到他對藏民和西藏的民族政策其實是 積累已久如果說得遠古一點由清朝他們一直殺回民殺到現在殺了二百多年你說這麼多代的怨恨這個可能是以前清朝的手法但是我是特意想看一些文獻是看中國對新疆和西藏的政策我自己感覺到其實中國現存的政權對新疆和西藏他多了很多優惠的政策這個優惠政策來說學生讀書都分少一點可以入大學他們本身的疆民或者藏民但是我在想你優惠是不是人家一定是感恩感激呢很簡單的中央都給很多優惠我們的 中央的優惠自由行開放自由行然後罵你賤骨頭這個就是養懶了我們但是我自己在想可能是新疆或者西藏的人你建了高速公路去但是他本身是不想要公速公路的他本身是要拿著輪子他是這樣的你在我花園裡給我任何的優惠我不想的但是無疑 新疆的人民或者西藏的人民亦都有很多人是因為這樣得益 所以這個鬥爭和緊張的性是很難免的 你給我很多但是我根本就不想有交通我根本就不想你幫我開發那時候我看過有個紀錄片很搞笑中央電視台拍的他就說現在我有什麼政策令到西藏人民文明起來富起來呢 你們的西藏人騎馬很落後不如駕駛電單車他就相信我是香港公主騎馬駕駛你幾型藏民駕駛你不是贏到爆怎麼知油價大升其實我馬真的什麼都沒有成本你究竟是幫了他還是害了他他馬是吃了草然後逐水草而居這是他本身的本性 在這方面來說,大家一定要深思,我自己又看回香港 香港很多事,其實可能他的轉述的人士是誤導了我們中國,我們國內的 彭定康發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我記憶中應該是Spinning in the Wind,在風中飛舞 彭定康發表一篇文章，為何要大家上綱上線呢？彭定康他是前港督，而英國本身來講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其中一個締約的國家，所以他講話，你作為一個英國，在道義上和在中英聯合聲明之下，他是可以有這樣的位置去講。 另一方面說，你以為彭定康說了話之後，是否香港人會鬆毛鬆翼呢？會很開心，我絕對不覺得的。一篇這樣的讚文，在Wall Street那裡有篇這樣的文章，你花了一些打手又出來了。再之前還有一篇，英國的外交大臣都寫了一篇文，就說如果港人民主進程的時候需要協助，律師記不記得那篇文？是啊，他說我們英國都是提供協助，這些打手又出來了。其實英國人由頭到尾做的事是什麼？Lip service，是口舌到幫幫拖而已。你真的叫他落手落腳。 英國人英國人出賣了很多次香港人，不說多，我之前也有本書，李鵬廣寫的，講解密檔案，講回六七八十年代，英國人怎樣管香港。我們當年還記得是不是在青山有一間海水化淡廠的？沒有了嘛。原來絕密檔案就解說，你香港如果有海水化淡 你真的不用用我們的東江水，你們食水可以自給自足，有條件可以搞獨立。我當時談一談之後不知道賣去哪個化淡廠，立即入東江水。記憶中他的解釋就是說，我們海水化淡的成本是貴很多倍，不如就東江水。所以東江水源源而來，成為我們飲水重要的一個資源。 變成我們香港人在自由行之下，你是吃我的、飲我的、住我的，所以賤骨頭，這個是我們香港人很值得自我反省，是我們是不是應該再重新建立我們自己的產業。我永遠是認爸爸的，但是我永遠是認媽媽的，但是阿爸阿媽， 我大個兒子了，如果他老爸又爛賭又爛滾又嫖賭飲蕩出樣樣做齊，這個老爸還值不值得你去尊敬呢？尊敬是一回事，但是血緣關係是永遠是一個事實，所以在這方面來說，你要香港人愛你、錫你、敬重你，你不是去喇罵我們的李大法官，你不是去 無恥放的地而直接推卸責任，而將所有的事情推翻到你以前聲討的所謂的司法覆核，這就是李官所說的諷刺。你不是直接是思覺失調，然後在這裡謝議員昨天又說話，又說了很多 說政府、發牌各方面的事情，但是你根本很多事情給我們看到是前言不對後語。當你是我們的中議員、尊貴的中議員，當你說港台是60億建那個大廈的時候，然後說黃先生經營那個是不可能的，但是一個很 基本上的分野之點就是港台是沒有廣告的，而黃先生經營那個是一個商業機構，一個商業機構是有廣告的收益，是會扶持他那20億，是不停地去轉。港台很簡單，你怎麼可以將一個公營機構和一個私營機構，它本身有廣告收入的東西混為一體而談呢？所以我覺得 我們所說的根不是Root，不是Mr.Root，是應該是說肌肉的根，然後再加上這個是孖根，那個姓呢 又怎樣呢周華你自己說我們這個跟蹤這個廣播條例去做這個廣播不過說回這種一個公營和私營的用來對比比喻不倫港台根本沒有廣告收益哇六十億你拿著這麼少你收什麼啦但是這個人家有廣告收入的哥哥仔我真的一個 fundamentally wrong 還有在節目的內容上你香港電視是走市場導向什麼人喜歡看什麼他就要拍什麼但是港台就不是大班都寫很多通靈廣播的文都說港台有這麼多資源他其實就是做一些很小眾很另類的節目可能那個節目就是全香港市場只有一千個人聽但他都要去做這種節目也可能有一些很特別的設備 去做這些節目成本就不可以用商業運作模式去計算當然商業的持牌人他都會受到廣電局的監管可能會提供一些某些特定需要的節目只是一個某的時段和牌照要求牌照要求那個是一個很低的要求怎麼可以跟港台 根本是兩回事都不是貓和狗根本是大笨象和雞你把兩件事合在一起還以為自己能夠執到寶然後趕快說我昨天知道我不會說這些東西昨天知道你說了之後你更多了一點他讀管理學的嘛那個應該是 說回這個國安我們的 電話1831139大家可以打來1831139可以打上來剛才也提了一點國安國家安全委員會很多人走了出來說話但有一句說話我真的覺得匪夷所思香港人憑什麼呢就是剛才做節目的時候說煽動、顛覆、反國家 范徐麗泰走出來說有個國安委員會也好因為我們都不想香港成為一個顛覆國家的基地我們香港人這麼善良你有駐港解放軍部隊在香港的鬧市中間石崗那裡有浸會大學旁邊有現在中環碼頭也將會有 如果真的香港亂的,現在我們有高鐵,江湖傳聞 為什麼我們要建高鐵,直插柯士甸呢? 香港人每人是平均夾1萬元 而且那個路程,我真的告訴你,你坐下去 尿都未屙已經到了我都要屙了我都要立即起床下車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還是要起不過沒辦法了明明錦田那裡可以起個站為什麼要直插鬧市市中心呢就是江湖傳聞說怕香港亂亂了廣州軍區的解放軍透過高鐵一車車幾千解放軍部隊直入心臟地帶 軍事控制香港當然這個路邊社但你說又高鐵又城現在我們香港你怕亂嗎解放軍有槍有炮8964這麼多人集會最終都是出動坦克車我們香港人700萬市民 何德何能顛覆我們的偉大領導香港人 是很理性的真的很和平的很暗春的你試一下大家走出示威然後你無厘頭自己站起來很大聲地說動都未說下面那兩個字你再看看周圍的人群全部走開了距離十幾呎距離我不懂他們大家閃了又看著你這是異類香港人的平和大家不需要擔心 如果我們是維持這樣的心態來說國安局與我何關保持我們的理性守法克制去做這件事而北大人你也不要去毀了我們對一國兩制的尊重你不要去毀了我們最後的法治精神你不要最後我們守住法治的官和法律人你不要將他 我們是白老鼠來的，黃律師，目標是放眼台灣。 現在我間中都會看看台灣的電視節目，譬如東森新聞那些，間中就拿我們香港來笑，哇，梁振英又90幾萬、20幾、30萬、50萬又出來遊行，有些駐港台灣記者又在那裡發瘋，他們真的笑我們香港笑到，還要很多媒體人，包括台南勢力、民進黨那些，就是說台灣不能夠成為第二個香港， 大家其實想Google可以找到這些文章，很多的，而且是因為香港的例子令到我們國家的唯一剩下的在外面的一部份台灣，是他們的警覺性是很高了很多，我不敢說這個警覺性，我想因為我們的例子而被人用為一個藉口是很大的，我是看過一個台灣的電視台，他的電視台是港中教， 我很服台灣的，他連講宗教都有六個台，是港元佛教有道教，有基督教的，他還有鏡頭不動，長鏡頭兩個小時不動，那個我是未聽過的，因為你道教來講應該你是講老子，各方面他的書是自己寫的，然後他就講如果你信的教是國內都有人信的話，為什麼我們要信？ 我們當然要相信這個，整班坐在那裡的，哇，我真的一眼看進去，淫棍來的整班，坐在額頭，所以不要造成這些東西，比另外還在中國版權範圍之外的，我們不要說大家是不是版權，各方面來說，是一個落人口實，這個是很差的。 你所有的打手、寫手、口各方面不斷出來，你根本來說你是自己將我們信奉的法制和一國兩制你自己一腳踢到律師坑，最慘就是他們那些文章是經不起那種邏輯的論證，很奇怪，寫不到的，大班經常想叫我學寫他們的文章， 寫不到的，真的要博士才寫得出來，而且要發學博士，我何德何能，要讀這樣的書然後才寫得出來，始終國家安全委員會我們真的要拭目以待，香港人是不需要太過緊張，因為內部已經說到明整個委員會是說中國對內，尤其針對一些可能反恐、權力集中， 但有時又想不明白，內一定是包括香港，一定包括香港，但我們香港是不是有能力去威脅到安全呢？沒錯，這個我不會覺得是，還有找幾個外國勢力，這樣就叫做勾結外國勢力，可能西環或者北京，我想他真的要收多些風， 因為最近都看多了一點VOA的節目，黃律師 其實他有一些節目的欄目，好像叫什麼時事大家談，每天有些專題半個小時，他找些什麼人去做這個專家的訪問，黃律師，讓你猜一下。 我猜不到，這些人是很高深的，他是VOA 商務部的研究部的研究員，這些是官方機構，有在北京的大學的教授，有環球時報的高層， 他們全部都接受VOA的訪問去分析中國的時勢。 如果你說香港那些搞佔中那些，找一下施明德那些聊聊天都叫勾結外國勢力， 那些專家接受VOA訪問， 那些要打六十八層地獄，所以很奇怪，我覺得如果你是施明德，當然無可疑問他以前的所謂的台獨，但一個人來說他不只有一件事，他除了他的那方面主張， 他人生很多看法，他亦是一個讀書人，閱歷，一個經驗。你讀書多過他才出聲，你然後，我們經常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其實就是這個意思。這個是有一個什麼問題呢？我們的電話1831139 沒錯，這個時候剛才我們說了很多顛覆國家的范婦人出來做打手，不如我們聽聽他究竟說了些什麼。我想是防範於未然，我們香港市民，我自己覺得我作為一個住在香港的中國人，我是要維護國家的統一的，我是不可以被國家分裂。 我更加不希望見到我們香港的同胞被人利用來打回自己的國家。防範於未然，這是一個什麼邏輯呢？這個邏輯來講，我只是回應一句，防範於未然是你是看到它然後才需要防範。如果一件事根本是遠到很遠的話， 你個額頭作住個人字， 防範於未然，你有條件做強姦犯或者色狼，拘捕他，兼做化學閹割，這叫防範於未然，不行的，香港就是講法治，講事實，你舉少少例，我們怎樣去顛覆，我們怎樣去搞分裂，被誰誤導，被誰利用，要開名。 聽兩方面的說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永遠是我們香港民主基石、法治基石。任何事說多兩句你就追殺，說多一聲都不是不對的，人家還沒聽清楚你就跟著咬，那隻狗在吠，但那隻狗不是看著你，看著很遠在那邊，你又來伸它。 而且那個是一個我們很尊重在法律界很重磅的人，李大法官，另外港大教授 Albert Chan， 人家講完這些法律的根據，你說不對聽，你說這些東西不對，然後就跟著就是點名罵。我們的通訊管理局是一個委員會的一個決策，你就在罵人家的主席，你點名 你就用另一個實驗去反證他講的錯，你就寫原來陳教授、陳維毅教授他法律觀點是不行的，你就用法律觀點拿案例去跟他爭論，然後你說那個廣電局的報告三個牌都要發的，你說不行的，你就做個市場調查，找一個獨立的機構，不用獨立了，你找一些阻止的機構都行，你科學一點有系統計，不行的，真的會生存不了，你又沒有這樣的報告，但你就咬了，這不是不科學的精神，被外國人笑的，不行的。 我們電話1831-1391 我們看到報告、聽到新聞、解剖的報告證明是臭氧系統故障裸命但是所有這些是有監視器的，當然可能也是感應器出錯，但是這個感應器出錯，不是雷劈的，不是說 因為菲律賓打過風是影響了它的，這個是海洋公園它的管理範圍，是它權力範圍，它職責範圍，應該看著這個監視有沒有出錯。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應該有警報器，正常，我這些不懂科學的，我都看紀錄片，都知道人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閃

但行政長官就這件事並沒有打算去檢討行政會議的組成、運作和委任行會每一個決定都是以大眾的利益為依歸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王國彤周鵬 周鵬,又回來,我們節目了,我們的電話是1831-139,絕對歡迎我們香港和各地的人收聽我們節目的話,打電話進來跟我們多些溝通。說什麼都可以,粗口來的。在新聞之前,我們講到一個 比較軟性的話題,大班的話題很辛苦,真的。其實是大家會很珍惜的一些生命,我自己經常覺得,在一個文明社會,如果你不會珍惜生命的話,你永遠不可以叫自己做文明的社會。我們有講到海洋公園,徐頭沙,有六隻不在了。 阿鵬,你有好像有些你剛才說的鷹母,還有很多各方面,吞拿魚,整家一鑊熟,大家上網都知道,這陣子海洋公園很多動物都先後先游去找上帝,有時候那些動物在裡面生活的話,你覺得他開不開心?當然不開心啦。 有吃有住啊,骨頭啊,骨頭啊,王律師,我給一間80-200呎的房裡,裡面有吃有住,你就一輩子出不去,看你能捱到多久,你病有醫生幫你看,動物會逼動物交配,幫你找女朋友,逼你交配,交配,自己來的,都不是的。 接著就給一些東西不知道你適不適合,這期轉那隻糧,那期醫生說你牙齒不行,又轉另一隻糧給你吃,看看你能捱到多久。還有就是捱的話,有食有住,我想想還有不時有些不適的人來騷擾你,拍你塊玻璃,撩你,另外一樣 我這些我都可能接受到,但你要我真的住在100-尺,好像動物那樣,不讓我穿件衣服,光脫脫,這個我接受不了。所以我有時想,究竟去到動物園或者這些水族館,其實是不是真的適合人類呢?我覺得人類某程度都挺自私,大家如果有看過那套奧斯卡紀錄片,海豚灣, 一來海豚他們日本人很吃腥,整個海灣一片掩蓬。另一方面就是海豚有價,你活捉一條山的海豚賣去一些石油國家或者有錢的國家在動物園裡面表演,其實價值不菲。但海豚作為一種海洋的高等動物, 智慧是拍得住一個小朋友10-18歲的智商。周鵬,我想問你,海豚是不是魚來的? 不是啊。答完吧。 它是應該是哺乳類動物,胎生,一種這麼高智商的動物,你困在那裡,又要逼它跳火圈,還有通常海豚是群居動物,是一個家族成員,你一個網一撈撈,整個家族,這隻就去了非洲,那隻去了日本,另一隻去了挪威,有一隻就下來香港,你說了,你拆散人家的家庭, 真是落地獄,這些行為,你都香港人看水族館,看那隻海豚跳火圈,又拍了手掌,我覺得是不是有點不公義,因為我們行公義嘛,絕對是,如果你是真的要去看,你是應該在他的環境裡去看他,近期台灣都可以看到海豚,你可以靜靜地坐在那裡去看他,他會撩你的,他會跳上船頭,一個旁觀的觀察者去 去欣賞別人的生活,而不是把人運回來,家破人亡,很過癮,你的過癮,他絕對不過癮。海豚是,剛才阿鵬你說的是哺乳類動物,我自己的經驗就是魚呢, 我都是覺得絕對是我們不應該做的事我是潛水的我在以前是有打魚的但是在一次的經驗之中我心自反省以後我的輩子都不會打魚了那次是下去有一條很大的魚龍等蘇眉不是龍等蘇眉不是大的是很大的一個細輪如果你打魚或者你真的看魚你看到有些魚我們叫它做猛仔猛仔的意思就是它很過癮的你拿著槍射一槍過去射完之後不中的話它不走的它在你前面所以我們叫它猛仔 但是它不是猛的因為在它的意識形態之中根本就沒有槍這件事沒有東西是在這麼遠會射過來的所以你不中槍它還在前面你叫猛仔根本它不懂你就叫猛仔那次我是一條頗大的魚頗大的我打了它中了之後有沒有射過人那麼大又沒有人那麼大都有 由我腰到下面差不多到腳整米他中了槍他都很暈了我知道他很暈暈了找魚穿著他然後跟著上水上水的時候因為根據我們打魚的習慣上了水之後就立刻要劏魚的話 就是因為你還有海水的時候你會比較新鮮很多我知道它很泳但是航規沒辦法找潛水刀一刀捅進去然後開它肚我看見它整條你可以我相信魚是沒有神經的它可能肌肉反射但是它整條是攣起的整條攣起來 變成只有很少地方碰著船板然後有一件事我就傻了我相信這絕對是偶然的他瀨尿我見他我直接一看我直接一看我說折墮開始我開始反省你是不是應該去做這件事是不是應該打魚呢釣魚是一種樂趣因為亦都是釣魚是 它是餵食所以它上吊這個大家可以理解到但當你是打魚的時候你是去到它家撬它出來我見到有些我們打魚的人士是打到直接將背瓶剝了下來因為阻住石瓦阻住進不了然後將背瓶推進去石瓦然後就吸氮氣 再進去去撬它出來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人家在家睡覺你做什麼去射殺它所以這個其實跟打獵是同一樣原理你是去別人家裡然後射它是貪過癮純粹是你一時不是你吃不完的大條魚你怎麼吃根本你吃不完而且是因為魚是成群的你變成你中一隻 你很容易找到另一條你變成不斷打的話你打上來的是多於你吃的很多倍我想了之後見到它攣起我不相信它是因為很痛的因為魚應該理論上就應該是沒有神經的就不知痛但是它然後再是失禁的話我是心自反省我作業很多我是 絕對不應該去再做這些事後悔後悔我就從此以後就一點都沒有做所謂的打魚的這種遊戲因為這個是一個作業去到別人家無端端敲人家門一開門就嚼就劏他肚中了他他不懂避的話還說他的猛仔他根本是很過癮的兩個短的腮仔很頂癮的你躺他一槍猛仔還在跟著再慢再射 他根本就沒有這種意識形態，所以同樣一件事，我想問周鵬，你覺得我們的錘頭鯊是因為水裡臭氧的成分是多，海洋公園應不應該負責？當然應該負責，還有是說問責，還有好像沒有怎樣公開交代死因，亦都迴避了傳媒的查詢，還有 鸚鵡為什麼會死？鸚鵡很長命，鵚鵡很長命，那些金剛鵡限不到70歲命，如果你飾養的一生人養一隻鵡鵡，真是不會過世，你不用飾養，根本來說它自己賺吃都有這麼長命，你養死它，它整輩子被你玩弄於手指骨之間，還有吞拿魚，吞拿魚又掛了 接著掛得吞拿魚整家掛得，人家本身來說你怎樣養死，是不是我們所說的真是海洋公園，你真是所有海水又怎樣符合什麼標準，但它很擠迫，你不覺得它整天很愚蠢嗎？整天在兜圈嗎？整天兜來兜去不停，因為魚的話 原則上來說是只是它睡覺的時候，然後它只會靜下來，一般來說它會跟著潮水的起落，它是會到處游的，他經常都不知道晚上是什麼時候，不斷那副計都要休息，所以在這種慘劇發生之後，我是很深切關心就是海洋公園 你的安全標準在哪裡？之前也有一些綠色團體都發起一些網民，其實我們是不是還是需要去動物園或者這些水族館去看這些動物呢？因為剛才也說了，你要找這些動物回來，其實過程某程度都挺殘忍的，你拆散人家的家，他不應該生活在這些地方，你硬生活，就為了滿足人類那種好奇， 我要讓小孩去認識大自然，這些是荒謬的理由，難道我們認識大自然可以 我看BBC Knowledge YouTube大把 經常想，我真的希望是有外星人，你這些人類這樣對動物，找一天外星人回歸地球，捉了你這些人，你這些人，黃國彤，當年你怎樣對著那隻猛仔， 不知道，對不起他現在就這樣射了你，我根本就射了你，他現在回來幫你報仇，我不知道那隻是槍，可能他一下子的話，沒中，我還看著他，你還笑他，這麼好玩的，同樣的原理，同樣在你的意志範圍之外的東西，當然我們又不是踩上這個很道德高地，絕對不會。 但已經很多人說，其實你這種無限擴充水族館、動物園，又要明明熊貓就在四川生活的，在原始森林裡面生活的，為什麼你是都要逼他在一個熊貓館裡面，是都要幫他找個女朋友，是都要逼他交配，還要交配不成功，又再找多個女朋友，再給他探，其實這樣是不是真的合乎這個人道立場呢？對熊貓這麼好，對人又沒有這麼好，沒有逼我的。 香港那麼多人單身，特區政府說他又不會幫單身人找到女朋友，真是奇怪。所以在這方面來說，我是希望海洋公園是公開交代，它是為什麼會發生這些慘劇和這些事故，還有它將來是會加進了什麼的監控系統，避免事故的發生，亦都是 是好好地去檢討自己，當然海洋公園是香港一個賣點，但是你有權就有責，你的責任是很重大，雖然死了個徐頭鯊不識申冤，但是很多人是覺得是很氣憤的，在這方面，我們的電話 1831139 沒錯，剛才我們也說了一點是范徐麗泰，其實他除了這兩天說香港如果大陸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 其實都好事來的，因為我們不想成為一個顛覆中國的基地。除此之外，其實他也說了另一番言論，同樣就好像吳康文走出來說釋法。我們不如就聽聽這個范婦人，他低調了一段時間，我們怎麼撲出來，看看他怎麼說釋法。中國憲法已經寫明，關於一些法律，如果是有需要的，人大常委會是可以就他的立法原意作出解釋的，所以這個並沒有說不尊重法治，而是根本本身就是法治的一不同分離。 釋法就是不尊重香港法治，我不太聽得明范徐女士所說的，你有一個正常的法律觀點，我真的聽不明，她說中國憲法 我們是在說基本法，基本法不是中國憲法，基本法是香港憲法，我不知道他突然說到中國憲法。國防外交以外所有事情都是我們內部事務，這個小朋友都唸口黃都說不到。我很想質疑他說的中國憲法是有釋法，可以人大常委是可以解釋立法的原意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正常的活動，但是李大法官從來沒有反對釋法，而且我真的不明白他講中國憲法，他講錯了，應該不是，他應該講基本法，基本法，可能他概念都可能混亂了，已經是啊，我是覺得他是直接是講錯話的，不懂法律就我不會質疑懂不懂法律，其實 釋法律不是一種形而上或者是某一方面所謂的自己升高自己或自己的專業，各行各業都是一個專業，水喉壞了我不懂得弄，泥弄的噴霧，它就是專業，那麥克風我不懂得弄，進來的我們的工作人員就是一個專業，不過剛剛線我的專業是法律的概念。 大家是平等的，所以我們的專業是吹水，我的專業是吹水，你的專業是寫作，鵬哥，一把三一一三九，一把三一一三九，我們可以休息一會，回來我們剛才也提了很多吳康文的，其實他也有出來說的，我們都可以準備了一些聲帶給大家去評一下你，聽這位老人家他都火氣十足的，一把年紀都還OK的，我們去個break，回來我們再評論一下吳康文的講話，聽聽他的soundbite。 好有感覺，上港八要走，偏偏好勝說我那在乎，心能牽，萬里阻隔相思愛莫變。好有感覺，杜汶維。夜半輕私語，雨夜屠夫，炸海明女死者的時候，竟然靈魂出竅，睇翻自己犯案。屯門色魔忽然招供，是鬼拍糯米枕，定係敵唔過自己拿心？ Hello Kitty 之解案凶手，在庭上见到无数个女死者，是鬼魂作祟，定是幻觉？警匪视视图，鬼岛，一个欢迎警察、贼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的另类节目《东头湾道99号》。 星期四晚11点到凌晨1点，花家姐艾力薇同你爆尽奇案猛料。 好,回來我們繼續是風波裡的自由風,直播室就有王國同律師和小弟周鵬。我們好像要聽聽吳康文先生。是啊,我們聽聽吳康文先生怎樣說關於釋法,回應李大法官的言論先。這就是中央對香港的憲制權力。 因為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是一個中央人民政府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所以這個權力一定要保佑，不能說你香港的終審的決定就是最後的決定。你過去英國統治的時候，他都一樣是可以有個枢密院，有個最後的決定能力。頂啊！ 枢密院是我們所說的終審法院，其實是法制司法制度的一脈相連，就不跟我們的人大釋法，自然是兩回事。我想吳老先生應該是快了一點，就是將比喻混淆了。我亦都是 重申，我們聽到所有的言論其實是沒有人說人大釋法是不對的，這個也好像范徐女士所說的，這個是我們的基本法裏面寫了的一個條文，也是我們李大法官他還是蠶食到說是我們香港司法制度的一部分。我們只是哀求是 如果你真的要做這個釋法的行動，你不要在終審法庭完結判決之後，因為這是一個很矛盾的現象。我們一方面叫終審，但你判決了之後，然後你覺得不對，政府是邀請爸爸、媽媽再來解釋。為什麼不是早點做這件事，或者你真的覺得不對的話， 為什麼你不是用立法和行政，或者去修改法例，或者是以一個行政的手段去執行，即是你覺得是需要做的事呢？這些事可能做起來跟我們終審法院的判決其實可以是吻合，可以配合的，即是不需要去到一個程度是 自己將我們的終審法庭的地位降低了。而另一方面來說，亦都是釋法是有一個很原始上一個矛盾，就是我們國內人大的釋法純粹是由大陸法系的觀點去做，我們香港的法律是普通法系。我們普通法所注重的就是講adversary，是我們是由 對抗辯論之中去找出一個真理。我們的大陸法主要來講是講inquisitory， 是講緊是由你一個大家詢問配合之間去找出個真理。我從來不覺得哪個法系是比較完善，只是不同的程序可能大家亦都是殊途圖歸。 在這種方面來說，但是在觀點上的分歧的話，如果你是找人大釋法，它是從大陸法系的觀點去評一件事的話，很坦白來說，未必是我們普通法系的地方可以接受的一個觀點。如果你說釋法是不是放之四海皆準呢？ 我自己是很懷疑的，如果就是我們自己法律界或者我們普通法系的國家是做出一個闌釋或者一個解釋的話，這個都不是說一定是全部接受的，如果不是哪裡有官司打，沒有官司打。 但王同以我的常識，你糾正我，我的理解，我就很市井的，現在人大釋法就是去到我們終審法院，政府不適合聽，想搬龍門， 個結案不適合自己，我就找阿爺去解釋條文，重新拍板。但世界各地有沒有好像書物院那樣去到最終極了？不適合聽，英國下議院或者英女王，他有沒有權？你這個條文要這樣， 我印象中好像沒有這些東西是沒有的這個因為是我們一國兩制之下是產生的一個很特殊的現象現象就是很簡單就是你一國兩制我們一路要講回終審是在香港但是在憲政方面我們不可以不承認我們的宗主國是中國 所以你要很珍惜這個釋法的權力所以亦都是李大法官說是很特殊的情況你要去用怎樣去落實一國兩制的精神就純粹是怎樣去看你運用釋法如果你運用得不適當的話是自毀長城好現在我們聽聽李先生的電話李先生你好多謝你李先生喂你好 今天好了今天阿森人不在可以說一些客觀一點因為他一說到一些大中華問題很容易上頭是不是我想說言論自由而已很容易上頭我想問一下因為我們這一代七十後其實我很明顯我們這一代跟你們黃雲律師那一代看法是很不同的我也是七十後李先生但是很明顯他們那一代是比較愛國的有愛國情緒的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起碼我認識的人就不是太認同父母或者血緣的看法只不過是換了老師更何況我想說回日本仔那件事其實平心而論希望律師先聽清楚其實我想問一下如果一個國家他連尊重歷史 李先生我給一個少少資料給你因為中國人或外交部其實他不是很了解不是很掌握到日本人那種精神為何他到這一刻對二次大戰或者那些屠殺行為他都不是那麼勇於去認錯其中一個因為我都是請教一些日本人他就說因為他們的邏輯就是當大家的事情談不定的時候我跟你抽過 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我是成王敗我抽贏了你我為何要道歉呢我又不明白彭開拖但你又不是現在口說我想說正正是中共那件事這麼多年他現在基本上很多時候在大陸密集式是宣揚那種抗日仇日那種情緒是仇日你這麼厲害不要用電飯煲電飯煲是日本人發明的我簡單 到現在為止你出街大陸這麼多年的汽車業的發展沒有日本仔東風出來被人買簡單一件事我想說你經常說70年前殺了你80-200萬人那時候是說打仗不是百萬二百萬根據紀錄來說語調應該是尊重一點我們死了80-200萬始終生命是很寶貴的 但是你自己開國頭那30年說有數得計幾千萬人是你自己同胞親手或者間接是你害死的九八九年近於八九年說這些事當失憶你說如果一個自己不尊重歷史的連自己殺自己的事都不尊重你說什麼歷史在老毛年代非正常死亡人口是4-5千萬就是這個意思 換句話說我經常說一件事對錯有時候的事情其實不是那麼什麼的還有那時候說的是打仗時候是打仗時候打仗時候當然是我們死的那些不是軍人來的你生我們死的那些是沒有槍沒有炮的平民老百姓當一個軍人大家上場打的時候是大家以命相搏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這個我絕對知道但我手無寸鐵從來世界大戰一二我不是跟日本人說話什麼叫世界大戰呢什麼叫你真我死呢從來有誰真真正正是說如果你是軍人我才對你你是平民我就放過你的簡單如果我想問一下你中國5000年來打到去波斯打到去哪裡他有沒有殺過一個外國人一個平民我不是很清楚但是 我們的錯並不可以justify人家的錯 我不是justify 換句話說你要明白人家什麼叫打仗 打仗不是表示殺平民，當然李先生說句公道說話，現在我們進入21世紀，其實我們在說一個和平的年代，我們過去人類的歷史無需要再不斷挑動一些仇恨情緒，沒錯，當然是，而不是用這些仇恨情緒去幫你做一些 政治上的利益，一些維穩的利益，沒錯，現在大陸新的一代，是90後或是這些，由這些仇日是浸大的，你知道嗎？我明白你的說法，李先生你可不可以容許我講一句，我想講一句，李先生希望你能夠聽到入耳，就是我是很反對參拜靖國神社的。 因為如果你日本人回頭看他們也死了很多人，如果你是懷念為日本國戰爭而死的，你不是去拜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死過公務嗎？甲級戰犯，但是在靖國神社裡面供奉的是誰？ 是東條英姬，他不是AV女郎，東條英姬，你為什麼不去拜，如果你去參拜，你為什麼不去拜日本的公務呢？鎮王將士公務呢？首先人民幣都看到阿毛的樣子，其實這個是每個國家自己一些對歷史的一些自保的意思。不是，我不接受李先生， 因為靖國神社是講東條英姬，是講戰犯。東條英姬沒有打仗的，他本身沒有上戰場的，他是本身在後面，然後發動所有的戰爭各方面的。我會是尊重日本人去拜第二次世界大戰死那些軍國人士那些公務， 我絕對會尊敬李先生。事實就是老毛當年有記載，他親口多謝日本人打中國。這個知道的，因為有他共產黨有喘息的機會壯大。是的，知道。李先生，我們談了五分鐘了，差不多，可不可以容忍我們轉一轉第二位呢？多謝你，再打上來，多謝你。好，林先生。 喂，黃先生好，喂，熟阿仔，報單料你們知道，陳百祥剛剛在東張西望講座，如果台慶有30點，無線就會捐300萬出來給他們有關的慈善機構，講到明的東華三院、仁愛堂、寶良局等等的慈善機構，每多一點多10萬，300萬咋？ 他說二追好有40點，他說如果有40點，你錢來買，現在擺明跟我們小市民宣戰。我覺得不要擺一些慈善團體和受惠人士上台，很不道德。因為他現在就是這麼不道德，他還要說明如果40點的話捐夠400萬就扣我人工，我多些show回來做。 這個是更差的，欠天子領諸侯，有錢大了，我有錢我叫你吃屎都可以，簡直是欺壓窮人，你是拿慈善機構來掩飾你們的醜態。其實我記得黃律師，我早幾天都跟你說，我都說不要大家想吃不吃雞，是去他門口贈他興，就像劉光華一樣。 林先生所說的是主動，可能我們呼籲的是一種被動式的，我明白，絕對明白林先生的意思。我想回應剛才各位聽眾很長的對話，但我聽了部分，我也想回應剛才各位聽眾一樣東西。簡單來說，一些仇恨不是大家想不去放低或者去忘記，是我們沒辦法去忘記的原因是對方選擇用一個 不去放棄的心態，因為很簡單，剛才黃律師都說他參拜靖國神社，你如果用一個政府去參拜靖國神社，即是說你對當時的這個做法是表示某程度上面的認同嘛。 如果你尊敬你去拜日本即是死了的公務那些將士的公務， 因為他要守衛自己的國家，守衛自己的家園， 他守衛自己家到、他又不是守衛的，他侵略人的，他沒有打到，真的他打到自己沖繩那裡的時候他都真很敏的了，他都那時候叫守衛，但是 你現在落到東南亞嚼人還慘過我打魚，去到人家家，不止家添，連親戚都殺了，大佬。那些是沒有槍的嘛，大佬，你割人的頭。 剛才那位先生，我覺得他很多重點就是說，譬如我們的共產黨沒有去面對某些事，我就會這樣說，如果共產黨不願意去面對這個某些事實的話，這個是他的，而且是我們依然繼續是追究到底 的原因。同情況之下，日本人連一些歷史都可以篡改的，難道我們又覺得我們應該要放棄這些東西嗎？任他們去篡改歷史嗎？即這個是其實就是說間接，不是說放不放低，是他渲染著日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他們是沒有做過沒有引起過世界大戰 的源頭。 永遠都是市民是人民是受到一些政客一些有別有用心的人的唆擺。 同埋我諗最簡單一句就係話，我哋咧做小市民咧，對點解要對政府或者去對一個政權咁即係要睇得佢咁重要，同埋唔可以俾佢做任何一樣嘢係行差踏錯，原因係咩？佢代表緊嘅係我哋嘅即係個集體嘅領導啊嘛。如果佢做錯嘢或者佢唔願意去面對某啲嘢嘅話，你胡亂話，你放低啲國仇家恨啊等等嘅嘢嘅話，亦即係話你繼續容許佢，繼續縱容佢，咁亦即係話有一次世界大戰，有二次世界大戰，難保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咯。 係 咯， 絕對明白。 咁因為我哋嘅立場，多謝阿林先生先啦。咁其實好明顯咧，去到呢一個二十一世紀咧，即係反戰亦都係一個重要嘅議題啊。咁但係好諷刺啊，黃國同 係 有好多專家都講。即是論文究竟人類的文明或者道德操守是進步過原始人還是落後過原始人呢？人類歷史上面最重要的戰爭，死得最多人的戰爭，就是發生在過去的100年，用最殺傷力大的武器，最先進的武器，亦都是過去的100年。即比起我們經常說我們原始人很野蠻， 石頭 是啊，barbarian來的嘛，野蠻人來的，沒有文明的，哇，真是動物獸性，你看過去的100年。 因為當你如果說的是即是先民時代來說，因為他們的武器呢是冷武器，即係我哋講嘅 石頭 啊、拳頭啊、棍啊、揸碌棍，因為打得幾多啫。我任你好好國術啊！你個嚼咗十個之後，你都手軟啦。 你都 係。但而家越嚟越咧，去到係我哋唔係冷武器嘅時代， 生化武器，係 直成生化武器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即係一千零人就幫你搞掂。我想回應一個問題，就係其實我唔係好認同係即係我哋記住一啲歷史咧，係記住一啲仇恨。 冇錯， 因為歷史係一個教訓，係記住歷史。即是那個戰爭的慘況，我們是能夠吸取教訓，在以後的人生路上或者大家政途上或者政府的取向方面，是避免這個歷史慘痛教訓的即是重新發生， 就是因為兩次世界大戰死傷慘重，所以才我們是不是要聯合國友人，即是我們放上台談，喂，不要再打仗，即是大規模戰爭， 原則上就這樣說，但是我們記住即是一個歷史，並不是我們從來都沒有說，即是我們罷馬日貨，我們從來都沒有說是杯葛日本任何東西，這個怎會是一個仇恨呢？不過大家你要記住那件事，即是參拜靖國神社來說，因為東條英機他沒有拿著槍上去打的，如果你是拿槍上去打，因為軍人對你不是對你，不是你就是我的了，是不是？誰開槍中先了，死而無冤，這個世界永遠是這樣的。但是他是发动战争，策动战争， 他在大太平盛世的情况底下去发动战争嘛。 然后这个 invasion 下面之下呢，然后他的即是皇军呢 事實上歷史是記載了他屠殺沒有刀沒有槍的人民南京大屠殺死的人多少我們未必有準確數目但是一定是殺了很多一定是我不覺得是無中生有是要中國人跪在那裡來視武士刀這些是一種無中生有但是這種相片我不想見到但是這個 事實我們永遠記在心裡但你講到南京大屠殺這裏真的不得不提拆開一點當然日本人做了這個暴行是日本人方面但我們中國人可以做些什麼呢我還記得美國戰爭的傷亡士兵美國是可以起他們的名字出生年月日找得多少就多少就將他們的名字寫在碑那裏 為他們立個墓猶太人被大屠殺六七百萬人死他們都可以用盡種種方法找死了的人的人名出生年月日但我們的中共南京大屠殺說就說死了五十萬人不知道你有沒有嘗試過找專家去搜證或找這五十萬人的名字 出生年月日弄一個碑不像南京大屠殺那個館那樣就這樣一個雞那麼大隻字五十萬好馬虎不尊重死了的人民這個就是中共所做口口聲聲說要日本道歉賠償又成但你怎樣去對自己的人民呢你沒有隨便但人家為什麼以色列可以起到別人的猶太人的名字美國為什麼可以找到傷亡士兵的名字有了記錄為什麼我們中國人做不到呢 我們如果你有去法國那裏浪漫帝那裏你會見到一列一列的公務當然是軍人死了你是容易找到但是周鵬你是落了一個論點我們其實傷亡的人你也都可以蜘蛛馬跡去盡量去找到即是不是叫你找完盡量找這個其實反映一件事就是中國人的命是不是真的那麼慘 是否真的那麼悲哀是中國人是否有重視到我們中國人的生命你找到多少就多少我們的生命是可以犧牲的我們要為國捐軀這個不是為國捐軀為國捐軀無所謂你給我一支槍大家每人拿一支槍你扮我扮先這是一個公平我槍也沒有我什麼都沒有 你然後就對冧我我看著你我的眼睛你對冧我的黑我都看著你你給我一支槍大家你可能有十顆子彈我都給你一顆我那時候很諷刺二次大戰的時候中國士兵只有三顆子彈在袋子裡槍給你但只有三顆子彈那怎麼打打的辦法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大家排成一行 前面那個跌了的話你可以走多五尺因為它有五尺幾這些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兵法二千多三千年又多了六尺一路想起理論就是這樣我們人海戰術以人去換取時間空間這個太沉重了黃律師還有五分鐘轉轉話題明天對於我來說小弟一個重要日子就是 洛斯毅行者我一年就參加一個賽事王律師你是喜歡大自然兩日一百公里你是喜歡大自然夠了剛談了一說起這個毅行者小弟都不得不在這裡用少少時間去講一下私人的很多外地人都來的我們剛才說的日本人其實他們很多都有來的他們搭飛機這個真的多得麥理浩或者是九七年之前的郊野公園條例 是一個德政仁政因為英國人很就知道你中國人就懂得賣地不喜歡大自然的所以就立了郊野公園條例就建了一條博博賣賣一條麥理浩徑有惠逆順徑有港島徑港島徑還上了國際頭條世界十大最漂亮的行山徑之一你說當大家在說要開發大浪西 開發郊野公園去建房子的時候,或者填海建房子的時候 私人屋苑賣給哪些地方的人呢? 我們香港人,郊野公園就沒有了 接著好像黃律師你所說,不是很多人有錢去外國 後花園就在香港後花園你都剝削了你不要等我同一家人我又搭巴士錢然後自己買些老麥或者各方面經量然後一家人可以走你會在我們漂亮的海岸線之中淚氣都少一點淚氣少一點你見到綠樹你見到海你偶然間你會見到魚還有你會見到很多牛是 很多牛會不會在這裡走來走去很頂癮的但最近那邊的居民就呼籲大家不要餵牛了因為他吃慣了人類的食品他就不會吃草回不了頭太好吃了人類的食物有多味精這裡有個呼籲說到魏行者就是一個100公里的路段也是一個籌款行路程真是正首先就在北潭涌的度假營出發行這個 頭那兩段就經過萬宜水庫水清沙丘梁船灣梁船灣遠眺梁船灣再上西灣山之後就會看到一灣就四尾有大浪灣大浪西灣大浪騎那堆藍蛇尖天氣這兩天相當之好藍天白雲空氣又好溫度適中19到24度正這些環境經過頭那兩段 接著又上麥理浩徑第三段掌上這個是一個露營的勝地亦可以遠眺清水灣半島如果你去過大蛇灣你有沒有看過差不多斷層六角柱那些世界知名上馬鞍山更加一絕落到沙田坳道就已經可以入夜了 望曬整個九龍半島的夜景，即係好多咧。你會唔會揸碌棍行？我唔會㗎。點解咧？OK㗎，我睇得OK，我睇得OK，睇唔出，睇唔出啦。跟住咧，好多CCTVB嗰啲劇集都喺嗰啲咩飛鵝山嗰啲車陣地方嗰度咧，就有個夜景。跟住咧就去馬騮山一帶啦，針山、草山。 上賣大帽山我相信你沿途會見到野豬有我見過野豬他一家四口出來就幫藝行者打氣的野豬很過癮很善良但是野豬其實豬公和豬乸是很疼豬仔的豬仔很有趣很過癮的野豬你知不知道很特別 就是他那兩隻眼很細小的是的蒙著眼是的很細小的只有一丁而已很頂癮的那些花紋好像斑馬那樣深淺深淺的就是我看著野豬很近距離看他他一樣超越我很近兩隻眼珠仔黑鬥超完一輪之後他照吃照爬地照吃 你的狗就是怎樣廢的照吃天下無敵好了明天藝人姐我的對號是710大家可以上網追蹤的好了拜拜 D100 轉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我們有自己有你們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